1983年，英国一位只有16岁的少女高丽缇被一名身穿万圣节蛙鬼戏服和面具的男子捉走，之后高丽缇惨被该神秘男子强奸和打死，尸体第二日被人发现。过了25年，一直找不到凶手，直至到2008年的万圣节前夕，警方说有新的 DNA 技术会捉到真凶，结果2009年4月8号一名男子被捕。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1101，万圣节之讲鬼故。 好，继续回到来呢，我们魔星岭四号刚才就是讲什么叫做万圣节，这个 trick or treat 来自原教旨主义者那个的。 因为你们就很多以为呢，因为你知道很多故事去到美国呢，或者很多传统去到美国呢，就变成一些商业活动啊。 绝对是啊。 娱乐活动啊。 绝对 是。所以美国很成功的商业活动。 绝对是。咁但是问题点解嗱，当你都识讲啦，好多喺美国嘅原教旨嘅基督徒呢，佢哋就会反对呢啲节日啦。当然佢源于就觉得可能万圣节系比较可能系近乎好似系同魔鬼去玩一啲游戏嘅故事啦。亦都可能佢哋联想到就系可能个 original 个万圣是联想到天主教啦，于是乎佢就觉得呢啲嘢全部都唔关我哋事。但系如果真系佢睇历史嘅话咧 ，sorry 啦，攞糖咧呢、這个trick or treat 呢样嘢咧，就系、是、新教徒创出嚟嘅。 竟然我真系听都未听过， 因为美国人系唔会提呢样嘢嘅。 O K， 佢哋会觉得呢样嘢好羞家嘅。 我为咗听得投入咧，我继续一路听一路食呢一个皇室人员嘅呢、這个 New Kid 糖先啦，大家。 因为当时咧，你知唔知喺欧洲嘅讲紧新教成行之后咧，咁你知道新教徒某个程度上咧系有唔同嘅宗派啦， 系咪？ 咁同埋唔同嘅信徒咧，亦都喺唔同嘅地区度有唔同嘅活动啦， 发展啦， 同天主教，因为天主教因为同一啲嘅一个机构啦，一个组织啦，咁于是乎喺唔同嘅地区咧，又有所谓财富不均嘅现象喺唔同嘅基督教嘅阶层里边会出现嘅，即系话有啲基督徒咧就会好有钱嘅，有啲基督徒咧就比较穷嘅。OK， 咁就喺呢、這个 好现实啦， 好现实啦，冇错啦。喺10月31号夜晚咧吓、啊，当佢借住呢个万圣节前夕，有好多教徒，即系话天主教徒系有好多活动嘅时候咧，呢班新教徒咧就会，尤其是系穷嗰班啊吓、就会联群结党咧，就喺夜晚出动啦。喺饭后咧就会攞住一个袋，之后咧通常就会攞住支蜡烛， 系 咁就好似你哋去攞糖咁样啦，即系讲紧几百年前啊，即系佢就会逐个门敲，先生 俾钱啊， 唔系佢唔系咁样嘅，攞住个袋俾啲食物嚟啊，都会 ask for 钱嘅吓、或者俾啲钱嚟啊，目的系咩咧？佢话嗱，如果你俾几多钱我，或者俾几多食物我咧，我将会为你屋企你写低一张嘢，我哋会为你祈祷嘅。是咁嘅意思啊 ,ok, 即係一个对等交易嚟嘅。咁仲要点呢，就係话你捐得越多，我就祈祷得越多次数俾你。 哇， 你啲糖俾得越多，或者食物俾得越多，例如你嗰10粒我今日我听日同你祈祷10次，或者我连续10日同你祈祷。 啲异端嚟㗎嘛。 嗱呢啲就係最初呢、 啊、 基督徒嘅一个活动嚟 嘅。 咁、一路传下传下呢，就成传咗去好多市民会咁样做啦、即係呢啲等于我心目中系咩呢，呢啲叫做西方化嘅化缘。有乜分别啫，系咪先？嗱，你俾得多食物我，我就帮你祈多几次祷。 化缘， 化缘，直情系化缘嚟噶。当后来呢、這个传统慢慢去到美国啦，咁美国咧就开始新教徒唔玩呢个游戏咯。于是乎将所有嘅活动咧就俾咗啲真系可能想去攞嘢食啊，或者攞糖嘅人啦。后来再演变成为商业化啲咧，就纯粹俾一个细路哥去攞糖嘅活动。所以大家都唔想再提其实 original 嘅故事咧系嚟自基督教嘅。咁、你话啊，点解佢哋唔参加呢、這個？這个活动咧，因为佢哋创噶， 啊，原来咁样， 系啦，呢、這个活动反而唔关天主教事嘅， 已经系啦。而家但系最反对其实系基督教， 系冇错啦，系啦，因为 天主教徒其实都会接受，即系唔 佢唔反对咯， 会好反对咯、但又唔会鼓励大家一定要玩咁样， 系咯。但系你话曾经喺美国遇到一个好恐怖经历系咩咧？ 呢、這个咧系起源于万圣节嘅， 系 呢、這个活动喺三藩市，呢、這个三藩市啦。 其实唔系啲唔关出口出嘅，但系系发生喺曼城节嘅。如果大家咧，我唔知香港嗰阵时新闻有冇留意到，大概喺五年前，我唔系好印象，五六年前啦吓。每一年咧，其实三藩市咧，都系一个喺全球入边咧，万圣节咧系庆祝得比较大型嘅一个盛事嚟嘅。点解咧？原来咧，每一年咧，三藩市佢喺万圣节前夕咧，10月31日嘅晚上啦，佢哋会有一个叫做万圣节大游行。 哦，我听过喎、啊。 系啦，就每一年呢，其实所谓嘅大游行呢，因为系人太多。 系。 咁佢哋嗰啲人呢就聚集咗呢喺三藩市。 我冇记错呢，佢好似系喺 Gay Street 嗰度。 系啦。 进行㗎嘛。 佢就系聚集咗呢喺呢一个由 Market 街一路去到最右手边呢，嗰度有一个摊仔嘅。 最右手边，人哋唔知你最右手边系咩㗎喎。 总之嗰个摊仔好出名嘅。 系。 就叫 Castro。 系。 呢个 Castro 呢亦都系三藩市出名由同性恋者去，系啦，即系一个嘅呢，即系好多同性恋者咧都会喺呢个地方生活啊、居住啊。咁每年三藩市亦都要为咗呢一班嘅兄弟姊妹咧，佢哋会做一个 gay parade 嘅，亦都有法律保护佢哋嘅合法嘅。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个地方实在太过思想开放，咁所以咧继而咧就令到。即係好似30年前开始啦，三藩市已经有呢一个叫做万圣节嘅游行呢、就落晒去呢一度。嗱，大家知道啦。 即係 combine 咗。 係啦，其实 combine, 点解会有会咁样有 combine 嘅呢、有一个好人性化嘅諗法嘅、就係因为当年呢呢、這个 gay parade 呢点样去话俾人哋听呢一班人同性恋者系其实佢哋系即係抱咗一个思想开放嘅角度、我哋恋爱自由咁样。咁、所以呢佢哋用咗一种嘅就係扮到鬼五马六嘅方式呢嚟、到去话俾大家听啦。我哋可以扮到鬼五马六啦、你哋得唔得啊？唔得啊嘛，即係我哋諗嘢系开放过你哋嘅。呢、這个有其中一部分嘅思想系代表咗佢哋咁样，咁佢哋真系扮到成只雀咁样喎、即系当然啦，好多都系男士啦吓，咁、会哇扮到成只孔雀咁啊，着女性嘅衫啊，高踭鞋啊，扮 系喺美国呢啲 parade 系经常都得噶喎， 系啊， 洛杉矶嗰啲 parade 都有都有系啦，咁但系咧。后来因为扮呢一样嘢，就变相令到好似有两次 gay parade 咁样啦，就落喺 Halloween 一日咧，嗰啲同性恋者咧再一次扮啦。 系 咁好啦，扮下扮下，连住喺三藩市附近嘅人，我要扮、喂，我扮完我去边度好啊？我已经大人嚟噶咯，我唔玩 trick or treat 咯。咁去边？去 Castro 咯，去下一年，去下一年 系。 哇！我最后一年去， 但系你话发生恐怖嘢噶？ 系啦、啊，最后一年去咧。 嗰年你有参加？ 我有嘅，我有 join 嘅。我去咗三年，其实、去咗第三年之后咧，嗰年因为发生咗一件事，令到我唔去啦。 系点解咧？ 嗱，个人数咧，嗱个大细咧，你大家可以想象咧 ，Castro 个大细咧，其实就等于香港由 SOHO 区去到南桂坊咁大。 好细啫， 系啦，就唔系话好大啦，咁但系嗰啲街你知道美国就阔啲啦，当然阔少少啦吓。咁但系佢当然可以容纳到50至70万人喺度。 哦，你唔好话俾听，佢哋踩死人啊！ 唔系踩死人， 我以为兰桂坊事件翻版喺三藩市。 三藩市咧，当年曾经试过有一次，就系、因为太多人，突然间唔知道有个黐线佬，佢竟然攞住把枪出嚟射。 真枪， 真枪，砰砰砰砰砰，6至7枪。当其时我哋听到， 你在场啊？ 我在场就系50至70万人同一时间跑啊！ 哇，马拉松起步啊！ 跟住我话俾你听，嗰种嘅恐慌情况，我肯定同911嗰阵时有得比。欸、 但你企个位置系喺边嘅先？ 喺个 market 街路中心咯、啊，就系等于行紧花市，啲人一路堆堆逼逼咁。 但系你走嗰刻咧，你点咗？ 全部人即刻唔理啊！你明白？ 即系你都走紧。 系啊，真系即刻即刻惊啊！真系知道好，你一听就知道系枪声啦，已经。 你嗰刻会唔会摸下自己？咦，我有冇中枪、 啊？冇啦，第一时间就唔理啦，走咗先啦。跟住我哋见到，你明白？我哋系见到后边嗰啲栏杆，因为咧，你知道好似香港啲警察咁啊，啲栏杆咧全部扣住噶嘛。 系 后边啲人一推骨牌咁样冧啦，已经。跟住我系眼 睇住佢哋冧， 睇住冧啊！我见住嗰啲人咧开始冧啊，开始系咁砸砸砸嗰啲人，我好惊啊，我真系好惊。跟住我即刻走，即刻走。 你一个人定系你同朋友一齐？ 我同埋朋友，但 全部都走散晒㗎啦。 散晒啦即刻已经。因为向唔同方向走啦走。我哋差唔多走咗成十分钟啊，向前跑咗十分钟、真係驚啊，因为。 哇你呢一幕好似咩呢好似索多玛啊大佬。 真係好恐怖。因为如果我哋嘅听众呢可以上网查返、三藩市即係cast 万圣节枪击案应该都 是。係几时嘅事啊 应该五六年前㗎。 咁 六年前 近期咁近嘅咩？ 系近期嘅， 系咩？ 咁后来咧，有死伤嘅， 系大概死咗几人咧？ 啊，我唔系好记得呢个数字，但系有死伤嘅。咁后来咧，点解我唔去咧？就系、因为呢件事啦， 即系觉得恐怖。 一来啦，危险啦，即系完全唔安全啦。 但系所有聚集人多嘅地方都会出现咁嘅情况。 但系唔会有啲黐线佬啊嘛。但系后期发生，后来发生咗一件事系乜嘢咧？就系、当你知道美国噶啦、当有伤亡嘅事情发生嘅时候咧，事后嗰个地点通常都会有好多嘅卡啊、花啊、或者风车啊呢啲纪念啦。好奇怪、呢棵树咧。嗰阵时咧， 你讲咩棵树先？ 即系喺 market 街嗰度啊，嗰、个死咗人个位置嗰度有棵树嘅，而家冇咗啦，已经。当其时咧，呢棵树咁多年嚟咧，系三藩市佢哋做绿化做得都几唔错嘅。一路以嚟相安无事，好靓，好大棵，好绿咁样嘅。呢个人自从死咗之后咧，零零舍舍呢一棵树咧，即系佢喺嗰个位置，但系啲血冇淋到落去，冇事。就算有得个钉钉都唔会影响噶嘛。系唔够三个月之内。成棵树枯死， 哇！好耶稣喎、呢件事，诅咒无花果树喎、 系真系真系好恐怖啊！成系佢枯死嗰、个现象系点啊？黄啦，先系落叶，落咗叶之后咧，跟住又再出，但系即系嗰个时节根本就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出现，就跟住枯黄，跟住咧就系咁一条条树枝跌落嚟，成、棵树咧好似吸咗，跟住。吸晒嗰啲精华咁样就哇 就枯死啦， 系好恐怖嗰只枯，仲要系 你有冇走去影相啊？ 我冇啊， 晒晒、 我冇影到，但系即系我揸车有经过，即系你知道当地人就系咁噶啦，即系你成日见到嘅嘢唔会影嘅，但系你好明显会见到咯成件事。 咁就棵树后来就枯死咗，斩咗落嚟。 系咁啊，后来咧又即系以我呢个八卦嘅心态咧、我就走去问一下啦、有啲人就话系夜晚咧，尤其是Halloween 嗰个位咧，而家个个都唔敢行嗰个位置，即系兜路走。咁因为咧，当地 local 人咧就有少少相信咧。 那个鬼魂 系啦，即系有少少枉死。点解佢要喺度咧？佢哋就话要报仇。 报，但系嗰个我想问，开枪嗰人有冇捉到噶？最后尾 有 捉到， 有 咁报唔到仇噶咯？ 当场捉到 系 啊， 咁就留喺度，可能冤魂不息咁嘅意思啦。 如果 for 中国人又有啲咁嘅讲法啦，但系即系 for 鬼佬咧，即系外国人咧，佢哋就话佢哋想搵。即系报复系啦，搵报复系想报复， 即系随心想报复 系啦。跟住一路都唔肯走，咁跟住咧就话要匿，即系我唔知点解鬼佬都有呢啲嘢，咁可能要搵地方生存嘅时候咧，就喺棵树。 你啊真系唔啱啦！你喺三藩市咁多年，你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啊，虔诚教徒，你应该去到棵树嗰个位置， 系 就搵翻嗰几个灵嘅。 但系我话俾你听，有一件事， 你劝导佢啊嘛。 但系有一件事好大件事， 做咩？ 就系、后来三藩市咧，将呢个位置咧填平咗， 系 封咗街砖，冇树啦。 咁但系都可能个灵体都喺度噶， 可能，但系真唔知点搵佢咁样，边个街砖出嚟？出嚟！ 但你应该去劝导呢啲亡魂咯、 哦，唔系我嘅工作范围。 有冇搞错啊？呢、个都唔系。 但系呢件事系几轰动嘅，当年喺三藩市，原因系因为太多人聚集啦，同埋 有危险嘅人物喺入边啦，同埋你冇办法，有好多警察嘅，但你冇办法 check 到，因为啲人扮鬼扮马。 哦，因为你都唔知嗰个系真系人啦、定系 即系所以你而家咧其实一样有嘅，一样有嘅。咁 你知有咩先？ 即系一样有呢啲庆祝活动。 哦 okay, 但系你话系咪好安全呢即系 at least 如果我再喺三藩市，我唔敢参加。 好啦，多谢你呢个三藩市嘅灵异事件。但我想话咧，你知道香港好奇怪啊，你哋就喺美国就当系玩嘅形式去玩呢样嘢啦。但香港咧，你万圣节咧就成为咗一个鬼故啊、恐怖故事啊，一啲嘅场景噶嘛。 系 咁嗱，而家我唔知道咧，大家 有啲人就攞嚟做咗商业用途啦、 啊，绝对系啦。咁但系都其实都唔系好 match 成件事咧。但我哋变咗个文化算啦。但系如果今时今日而家呢一刻去到呢个点几啦，咁、突然间你哋就 即系大家围内去一个度假屋又好啦，沙滩又好啦，公园又好啦，去朋友屋企又好啦。嗱、不如我哋讲下鬼故啦。 好啊， 不如大家而家咧应该熄咗个灯佢。 系。 就围住喺个 sofa 边 ，OK， 咁即系可能点样盏细细啲个蜡烛，就听下我哋讲一啲咧，真系 要唔要有香薰味？ 香薰味啊，咁你可以 南瓜味啊， 南瓜味都得嘅。咁啊，大家听下我哋讲下一啲 share 下一啲喺外国嘅传说中嘅鬼故事。 好啊， 咁啊，咁啊，一气氛好嘅环境之下就好好啦、，OK。 但系使唔使嬲住张被？ 我唔使住嘅，唔使住。但我想问你一样嘢先，你觉唔觉得咧？其实真正嘅鬼故咧，即系真正嘅闹鬼故事呢，如果你冇鬼嗰下，可能仲恐怖有鬼，你信唔信呢样嘢呢？ 绝对系。 点解呢？ 因为人嘅自由就系俾你去互相思想，互相去估， 去联想，系咪？ 越估就越恐怖， 系咪？嗱，我想讲一单我近排我朋友嘅一件真人真事先。 好啊， 佢冇鬼嘅成件事、嗯、，OK。但系咧，佢系我识咗廿几年嘅旧同学嚟嘅、嗯、，OK。佢咧就系、是、一个专业嘅某一个嘅职业，我唔讲，因为讲出嚟好多人估到佢系做乜嘢。系医疗上嘅专业嘅嘢嚟嘅 ，OK。佢喺某一间九龙嘅医院里边做咗好多年，好多年噶啦 ，OK。咁佢哋当年咧就讲紧。是大概十年前到啦，大概十年前到啦。咁、佢就因为储到少少钱，尤其是嗰阵时，你知第一次嘅金融风暴有少少冧价咧，嗰啲楼价咧，咁就佢决定就喺将军澳买一个屋苑，咁就买咗一个嘅单位。OK， 希望咧而家呢一刻咧，阿布咧就唔好听住呢个节目，因为咧阿布都系住将军澳啊嘛，而家我冇记错咧，应该冇记错嘅。咁、咧就喺其中一个单位里边咧，咁就买咗之后，我哋曾经上过去噶，因为都睇过个现场环境，啊几好喎、啊， 系 个房间啊 ，nice house， 系啦个厅又几靓，几骨子啊，咁啊但系虽然有个窗咧，就好似望到少少坟场位、啊，唔紧要，我觉得望到坟场位都唔系 problem 嚟。OK， 咁我哋就住咗落嚟啦，个朋友一个人住。 嗯、 一个人每日就翻工放工就喺间屋里面。咁啊住住下呢，佢就觉得成间屋其实都几奇怪嘅。点解呢？就係佢当然嗰个系一个应该如无意外就係一手楼嚟㗎啦。咁啊住住下呢，我发觉呢已经去到一个位呢，就开头就瞓得麻麻地。但去到后来住咗一两年之后呢，直情系每一晚都瞓唔着。但系佢冇乜失眠嘅状态嘅，即系你以前佢住其他地方嘅时候咧，冇呢个情况嘅。咁啊，每一晚都失眠，每一晚都失眠。咁啊，觉得好奇怪咧，点解好似用尽所有方式都瞓唔着咧？咁样咁去到咧，有一日咧，佢个老板同佢讲话：，喂，你可以升噶啦，我哋会推荐你去升职咁样。咁我呢个朋友当然好开心啦，亦都准备晒所有嘅嘢。其实好正常地讲一番说话，就已经正式会升佢一个职级噶啦。OK。唔知点解，佢话咧嗰晚咧瞓唔到之余咧，仲第二日咧，好似真系成个人系神不守舍。但系佢唔系呢啲人嚟噶，即系好正路，讲嘢好条理嘅。咁去到嗰、那个你知 interview 啦，几个高层入到嚟就去 in 你问咗好简单嘅问题咧，佢就开始唔知点解自己乱答嘢，答咗啲唔知乜嘢嘅事出嚟。答完之后咧，咁佢个阿头就同佢即系出到嚟，知道佢乱噏嘢啦，就喂你做咩事啊？佢我都唔知做乜事啊！我总之入到去嗰个厅，即系开会嘅地方嘅时候咧，佢都唔知答乜嘢，乱噏，好似口里面讲嘅嘢都唔系佢讲嘅嘢咁样嘅。咁当然嗰几个老细就唔肯升佢啦。咁佢觉得哇死火啦，好伤心啊！即系无端端做咗咁多年，谂住升佢，因为无端端就系好似即系唔知咩状态，佢又唔系话系鬼上身，冇呢啲嘢，佢就系突然间精神状态突然间好似好奇怪，讲晒啲无厘拉废嘅嘢。好啦，冇得升佢之后咧，咁突然间佢一路翻紧呢间屋嘅时候咧，佢感觉上好越嚟越奇怪，即系不但止瞓唔着啦，无端端喺升职嘅 committee 里边乱讲嘢啦，之后咧就开始觉得咧。有好多负面嘅能量喺呢间屋里面出现，你知道好多古怪嘅屋通常都系咁嘅情况噶嘛？好负面，好负面，负面都有一突然间咧，佢坐喺呢间即系靓嘅楼里边、突然间同自己讲，不如就系跳楼死咗佢啦。 吓、 吓、啊，即系佢完全系唔会，即系我识佢咁多年啦，佢一个好 positive 嘅人嚟嘅，咁佢冇理由咁样谂嘢嘅。佢突然间觉得自己都好怪，觉得点解咁嘅咧？佢又醒，佢即刻搵朋友去倾电话，搵朋友出嚟饮嘢，即系佢想突然间想离开嗰个屋嘅范围啊。咁倾多几次，倾多几次之后咧，就好似自己去脱离咗嗰个感觉，咁就佢觉得唔得啦。唔可以再俾呢间屋，即系佢虽然冇见过鬼啊呢间屋里面，佢唔可以俾呢间屋咧，即系控制佢一啲嘅感觉或者一个生活模式，佢就毅然地咧就卖一层楼， 卖咗佢， 卖咗层楼，系啦，卖咗层楼之后咧，就再将即系嗰啲钱咧，就储咗落嚟咧，就去另外一个唐楼中区，即系讲紧九龙中部一个地区啦嘅唐楼区咧，就租咗个单位，我都上过去唐楼识嘅。佢一搬入去之后咧，佢系完全好似另外一个世界嘅人咁样， 哇、嗯！ 根本咧 舒服 舒服晒。冇压力，冇一个好奇怪嘅感觉。 日日瞓到黄朝白晏。 瞓得好好，冇失眠。同埋精神非常之好 positive。 係。 咁佢又再諗返转头嗰时心諗间屋系咪有嘢呢，好、 嗯、 怪。即係嗱，你有冇遇过啲咁嘅情况，就係、是、你住喺间屋里面，其实你冇见到任何嘢㗎。不过你硬系觉得佢古怪。有冇咁嘅情况嘅呢，定係你觉得其实你唔会考虑过呢个情况呢？ 我就比较少嘅。 係咪 即係譬如话咩，即係中国人尤其是有风水㗎嘛，係咪横梁啊、压顶啊嗰啲咁。我呢就唔係好信呢啲嘢嘅。 咁但係你喺美国呢嗰陣时。 美国都冇喎、 啊。冇啊， 即係我唔顺眼嘅地方我就会搵啲梵蒂冈嘅国旗冚住。 咁呢啲即係被斩脚趾被沙虫啫。 我 OK 㗎，即係但係呢可能我係中国人啦、我都有少少呢信风，即係唔係信风水，即係我会参考呢样嘢。即係譬如话人哋讲到明呀，个床头唔好对窗口啊，又话唔好对门口。 或者个床唔好后个床尾唔好摆镜。 即係我都有听呢啲嘢嘅。 咪但係因为中国人好得意㗎嘛，我中国人住嗰种模式呢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嘅人住嘅模式呢有好唔大好大嘅分别。例如住嗰啲 house 前面有前院后院，咁大大间，唔知点解中国人眼系，尤其是香港人啦，搬到过去嘅时候咧，眼系觉得好唔自在嘅，即系觉得好似好怪咁嘅感觉嘅，好似好唔舒服，好似好大，好似突然间啲声好响，又唔知道有啲咩人喺度咁样。你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嘅先？ 我好啲，我比较 即系住得惯即系西方屋嘅。 咁、 okay, 因为我哋嗰阵时咧，你知道我屋企都曾经喺美国嗰边都有间屋啦，咁喺洛杉矶嗰边啦，喂。我就住得好舒服嘅，我次次去住咧，我又我住西方 好 relax， 好 relax， 我住得好爽嘅。OK， 就算上面有人行过，平天暴龙都冇问题的。 有声噶， 因为木板啊嘛。 唔系，我哋系住 house 噶、 ，house 都木嘅啫。 唔系上边系我哋得一层嘅啫，上边阁楼我哋当老鼠啦，乜都好啦。但我住得好舒服，我唔会 care 嘅。第一次我记得嗰阵时系80年代，我有个另外一个远亲就大我少少，大我两年到，咁佢就嚟到我呢间屋住。佢夜晚突然间瞓唔到，就起身突然间话。你间屋系咪有鬼啊？系啊，哇！点解有鬼啊？咁我瞓瞓下，突然间啲墙入边咧有啲水管声，但佢唔系讲水管声啊，佢有啲敲声，有啲好似响嘅声。佢话系咪墙里边有鬼啊？我哋冇嘢咧，放心啦，瞓啦。我话呢啲应该 系 水管啊、喉啊咁嘢嘅。佢又好唔惯，但系我哋就完全冇嘢嘅。但系咁。但系咧，我想话咧，喺呢个几十年前咧，大概廿几年前咧，喺美国嘅底特律咧吓，有一个嘅医生，佢又好似我朋友咁嘅，为咗去搬屋咧，搬咗一间好有趣嘅 house。佢哋咧两公婆咧就遇见一啲解释唔到嘢，咪翻嚟再讲。 好， 港英时期嘅政治部系一个专责反间谍活动、反颠覆活动嘅保安部门。多年嚟，佢哋调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西方国家在香港从事的间谍行为，一些外国特工甚至会被秘密捉到摩星岭白屋进行敲问，无需经过法律程序。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